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来关注路况，目前中关村东路北向南方向双清路到城府路、中关村南一条到中关村南路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又是我，开这个这一场。 对，我觉得你得让你好好的练习一下，对。 因为下一周的时候呢， 啊，对， 是有别人来代班之类的，是吗？ 哎，就你要随时做好这样的准备，对不对啊？对， 好的。 我觉得每一天可能都会有一些新鲜的变化，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当中感受到这种变化的节奏啊。这个变化可能是调整一下你的心情，比如说你前面上班还比较疲惫啊，比较累，哎，下了班之后你是不是可以放轻松一些了呢？ 切换一下模式嘛，是不是？对。所以呢，我们先送上第一首歌《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总之，欢迎各位光临2018年3月7号星期三这一天的娱乐最王牌。我现在突然想给自己起一个新的名字， 什么名？ 我可以叫累吗？花泽累，累。 因为这两天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在这一周陆续感觉到身体体力不支，是为什么呢？可能休了大假之后的一种疲惫的状态。 哎呀，其实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就是爱。 听想说温度会走降，我预言爱情是晴朗，心能感应人类变化。眼神它反映着温差，直觉在瞬间的刹那，这灰尘的被颠倒啦。 气象说温度会骤降，实际的情况是今天的温度好像也真的是在下降，因为今天好像降温了。 嗯， 好像说局部还有下雪，但是我目前没有看到。 对，是传说当中的倒春寒吗？ 哎，真是被你说准了。所以如果你已经换上了春装，今天你可能会冻得哆嗦哈。据说明天温度会有一个小回升哦。所以我们也送上一期暖暖的娱乐最王牌吧，然后白洁和艾珂正在直播，我们来看看今天为大家提供的奖品是什么。 那今天参与互动的听友呢，将就会获得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的门票两张。这部民族歌剧呢，是改编自吴秀波主演的同名热播电视剧，讲的其实就是农科院的研究员马向阳下乡带领乡亲们一起走上致富道路的故事。 是，然后呢，全剧其实六场戏有40多个唱段啊，然后是由创作过《当兵的人》《一二三四歌》等歌曲的著名军旅作曲家藏云飞来作曲的，著名的演员丁小军、王传亮等领衔主演。你可以去看看这个民族歌剧哈，喜歌剧版本的《马向阳下乡记》和吴秀波那个版本有什么不一样。 今天索票的方式呢，同样是发送马向阳三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这两天一直在派送这个门票，然后应该是希望大家能3月9号去看，所以这两天大家要加油啊。然后今天应该是我们送票的最后一天了， 是，所以今天要抓紧时间了。我们可能今天要派送的朋友会比较多哟， 是，加油。明天其实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三八节了哈。其实有很多叫法，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是三八妇女节，后来呢可能也有一些女性朋友觉得说这个妇女两个字我听上去觉得好像不太对劲，然后是三八女人节啊，不管怎么叫吧，反正对于女人们来说，或者这些我们亲爱的可爱的女性听友们来说，明天大家一定要这个好好的来这个休息一下啊， 要犒劳一下自己了。 对，就是不管说别人有没有人对你好，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啊。 心疼一下自己啊。 是， 据说这个三八女生节呢，在各大高校每年就是给系里女生写横幅，写这些祝福语，已经成了很多高校当中的惯例了。 是啊，就表示一下这个对这个 女生的尊重。 对，对女生的尊重。然后呢就是确实很辛苦，我记得有一次我说哎呀什么男人不容易啊，什么男人好难啊，说了半天就因为这个我们的女听友跑过来说，嘿，老白，你这个人啊，什么大男子主义啊，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女人才不容易。我说对对对对对，都不容易， 对， 女人更不容易。 说好话了是吗？ 对，这真的是啊，你想又要负责这个工作，还要有自己家庭啊，很多时候呢，其实瘦弱的、瘦小的这个身体啊，他可能要扛很重的担子，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女生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身兼数职，要有八面玲珑的感觉。所以这个土木系的朋友就有这样一个横幅，说土木七五的小仙女们都是混凝土做的。 这个形容工业系是怎么说的呢？熬夜爆肝脱发，草图模型和画画，油腻我们都不怕。这送给17工业系这个发量减少的小仙女们， 心疼你们。 哎呀，你看每个其实专业呢都有自己的说法嘛，比如法律系 他日庭上见。 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比较搞笑的了哈。另外还有这个叫什么热能与动力工程怎么说？ 祝徐姐姐、刘姐姐、梁姐姐、丽姐姐长命百岁，芳龄永继啊！这么大一个系只有4位女生吗？ 有可能啊，对，这是4个女生啊，这都是宝啊。另外软件系梯度下降，逻辑回归。终于在阿弗列两种选择中找到最美好的你，你看这个有文化了啊。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节日的春风，来给收音机前的广大男同胞们，也给属于你的那个他送一个祝福吧。 对啊，提前也祝各位女同胞们节日快乐，明天我们再正式的祝福吧。虽然今天是个阴天，可能还有一点小阴冷的感觉，但是心里面希望有暖暖的太阳。阴天快乐，伊森。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已 着我。翻山越岭之后，爱却神出鬼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因果，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过去穿过了，现在绕过了，未来封在心海中，着你我旅行变成老头，哦，孤单怕成了习惯，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 来自伊森陈奕迅，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来到今天的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 哎，喜欢美剧的朋友要关注了，傲骨贤妻的衍生剧集叫做傲骨之战的第二季呢，这两天已经开始正式回归啦，并且呢已经播出了第一集。在第二季当中，戴安团队将受理一桩模仿谋杀的案件， 嗯， 而且这个傲骨贤妻的人气角色伊丽莎白塔西欧尼，就是那个非常具有个性的红发女律师，也会在第二季当中出现，继续无厘头一番。 对，其实傲骨贤妻呢，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美剧，就是它可以是为我们中国的，或者说我们很多电视剧的创作者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当我们来去表现女性的角色的时候，之前说嘛，不要总是什么家长里短啊，什么婆婆媳妇儿什么的，是不是可以拓展一下它的广度，去表现一些这样子的有自己有精彩的独立的人生的女性，她们的一个人生的这个状态或者是态度哈。 对， 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很多的演员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因为有的演员，我们之前讲那个吴君如的时候就说，哎，发现哎年轻的时候演一些角色，到了后来中年以后发现不知道该演什么了，然后就好像只能到老年去演一些什么婆婆之类的，或者是演一些搞笑的喜剧的角色。那很多很多的这个女性的角色，都是中年的女性的角色啊，或者是这种熟女的角色，那怎么或者找到合适的题材去表现呢？我觉得大家要加油了。对， 是，就是给大家有一个360度，或者说给大家有更多的可选性。 是，还有呢，东野圭吾的这个奇幻温情巨作话剧版的《解忧杂货店》，4月11号起会在保利来上演了。之前我们看过电影的版本是吧？还有就是这个日本的自己那个改编的这个电影的版本，其实都没有达到说书迷的那个预期。 甚至有人断言说，这是一部不太适合改编成影视剧的小说吗？ 啊， 那么话剧版的《解忧杂货店》能不能改写这种局面呢？ 对，还有这个，我们要期待一下。 还有一部东野圭吾的小说《黎明之街》改编的同步舞台剧，5月4号会在海淀剧院来上演，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凶案啊。其实这部小说算是他的早年的不太成熟的作品，相比他的代表作《嫌疑人 X》的那个，还有就是《白夜行》，可能稍微会稚嫩一些吧。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对，如果有喜欢东野圭吾的所有小说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他成长时期的故事。 对，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生活的时候压力太大，那用什么来解压呢？看悬疑小说，或者甚至再有啊，这个口味比较啊重一点的朋友，喜欢看类似于像恐怖片之类的，哎，就看完以后觉得说，紧绷的神经好像松弛不少了。 对，或者说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喜欢，在生活当中真的如果出现那种解忧杂货店该有多好。 哎，真是奇幻温情嘛哈，好吧。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在创作的时候也会加入一些这样的氛围，这是李健和王俊凯一起合作的歌曲《 雾中列车》。 那曾是雾中的列车，通往我年少时候，它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它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冒着烟，我的爱人也在天边，远方我来了，带着我是你的人，远方我来了，高楼亮的灯，那就是我的青春。 电影版的《解忧杂货店》的宣传曲《雾中列车》，来自李健和王俊凯。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综合派，我是白琴， 我是爱哥。 刚才我们推荐了一些包括美剧啊、电影啊，还有这个舞台剧啊。其实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还是大家现在正在锁票当中的这个民族歌剧啊，民族喜歌剧《马向阳下乡记》，是3月8号到9号在北京的保利剧院上演了。 这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呢，又一部久违的民族喜歌剧了。 是。 而这部歌剧呢，是由青岛歌舞剧院主演，还有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团长黄定山担任总导演。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臧云飞老师是作为著名音乐制作人还有军旅作曲家作曲的，还有我们之前非常熟悉的著名京剧演员丁晓军老师领衔主演。 对啊，这个丁晓军老师唱功不俗啊，就是他本来有京剧的这个功底嘛，然后非常强大的功底，加上他又对这个歌剧或者说对这个音乐演唱上面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理解，然后两个这么一融合呢，其实出来的效果还非常的震撼啊。马向阳下乡记也是作曲臧云飞和演员丁晓军继天下相亲和中国新时代之后后呢又一次成功的合作。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臧云飞作曲丁晓军演唱的歌曲《天下相亲》就曾经获得过中宣部5个1工程奖。 他们合作过的一首歌曲叫做《中国新时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和大家分享过，也是目前最流行度最广的一首歌唱新时代的歌曲。 对，今天大家可以来这个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赢取门票，发送马向阳三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可以在9号的时候呢去看这个演出了啊。 记得要先关注白金 FM。 对，然后呢在今天的下边半个小时吧，就是在5点半之后也会有一段精彩的访谈的那个集锦的内容，大家再来听听看他们是怎么来创作这个民族喜歌剧的。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部分地区有弱降水，对交通出行基本没有影响。夜间冷空气南下，地面转北风控制，阴云逐渐消散，天空逐渐转晴，扩散条件彻底改善。明天白天是一个天晴气爽、阳光明媚、春意浓浓的好天气，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低，外出要注意保暖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减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歌曲《学习雷锋在路上》全网上线发行，这首歌歌词由李双全与李木希共同创作完成，李木希亲自作曲，曲风以现代柔情音乐元素为主，娓娓道来，用音乐讲述雷锋精神的伟大和雷锋志愿者们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今天九月奇迹最新单曲《与时代共舞》全网发行。九月奇迹是内地器乐合唱组合，成员王小伟、王小海用高难度的现场演奏与多种风格跨界演唱完美融合。这首《与时代共舞》由徐子淳作词，王小海作曲，关天天编曲，唱响新时代新潮流。电视剧《新笑傲江湖》情感主题推广曲《天意》今天上线，由刘润杰演唱，以缠绵空灵的音色搭配悠扬遥远的曲调，描绘出一幅举杯邀月独消愁的落寞形象。歌手蔡依林生病长达2周，取消2月底的工作，如今身体已经恢复健康，开始复工。她日前跟工作人员赴泰国制作歌曲，表示正在努力催生新专辑。至于最初计划要在8月推出新巡演，已经确定取消。她透露，新专辑预计夏天推出，最快要明年才有新巡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来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持续车多，东五环南向北平房桥到环铁桥行驶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 脑，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我着欢喜，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刚到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的融化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刚到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地撕裂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 是李志，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啊。李志的唱法呢，其实很特别的，会有辨识度。比如说他唱人的时候，他会唱到人，啊，或者是其实有一些口音 有点方言哈。 对对对，但是呢，确实有很多他的追随者，或者说喜欢他的歌的人，每次他的巡演或者说他的演出，都会有大量大量他的这个歌迷到现场去支持他。 对，如果有喜欢李志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这首《天空之城》，千万不是不要搜索成那个90让的。 我刚才选这首歌的理由是。很搭配今天这个天气啊，阴天。接下来这首也适合，不过跟刚才那首有点凄凄惨惨戚戚的不一样，多了很多的暖意， 意犹未尽， 好像一杯热咖啡在手啊。 人来人往的窗外，跌 点了一杯咖啡叫自在， 空气里弥漫期待，平静的心谁看过来， 橘色落日飘然了窗外，好像电影般的安排， 缘分像尘埃飘落在我心海， 多想下一个镜头画面， 能有你的陪伴，分享着醉人方向，萦绕我们永生难忘， 连时间也能遗忘，而眼睛绝不迷茫， 喜欢想起洋溢春天， 感觉好像你在身边，心里不曾有尽头一天，把回忆融进咖啡里面，喝完了一杯更加留恋， 期待下一次见面， 爱慢慢沉淀在我们心里面，橘色落日投在我心海，提醒我别犹豫徘徊， 缘分就站在咖啡馆的门外， 多想下一个镜头画面， 能有你的陪伴，分享着醉人方向，萦绕我们永生难忘， 连时间也能遗忘，而眼睛却不迷茫， 喜欢想起洋溢春天， 感觉好像你在身边，心里不曾有尽头一天，把回忆融进咖啡里面，喝完了一杯更加留恋， 期待下一次见面， 爱慢慢沉淀在我们心里面， 能够在茫茫人海里面 成为你的唯一视线， 默默许愿 在我们之间只存在美丽今天， 喜欢想起洋溢春天， 让我感觉你就在我身边，心里不曾有尽头一天，把回忆融进咖啡里面，喝完了一杯更加留恋， 期待下一次见面， 爱慢慢沉淀在我们心里面，爱慢慢沉淀在我们心里面。 最早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是带了一些那个它多少是一首咖啡的一个某咖啡品牌的一个宣传曲，但是其实听多了会发现你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有很多画面感，暖手的一杯咖啡，然后还有橘色的落日等等等等， 是生活当中很多意犹未尽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小惊喜，就像会想起那句话，人生若只如初见，或者说才上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感觉。 对，然后听完了这个歌好像又想再喝一杯咖啡，但实际上自己确实不能喝的太多呀，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爱上了那个黑咖啡的感觉，之前还喝个什么摩卡什么拿铁之类的，到后面说哎呀原来就是之前觉得非常非常苦的那种就是美式咖啡黑咖啡 无法下口的那种， 对，到后面也变成了一种习惯，或者说你变成了一种依赖，以至于说到现在好像你不喝一杯咖啡一天都不会开始， 是就是生活需要减法，我们活得越来越纯粹了。 好了，欢迎你收听纯粹的娱乐最王牌， 三月春风集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港码头永春花车用挂坠， 花港码头让永不凋零的爱陪伴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当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这个下班的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下班快乐了。其实有一支乐团或者说一支乐队呢，是大家都很关注的啊，不一定喜欢，有可能就是刚出道的时候，很多人就一听说，哎，这个主唱声音怎么这么像女生啊，或者怎么样啊？因为 反正就很特别， 但是很多人就很喜欢。出道13年的苏打绿，2016年的时候，当时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一结束，宣布休团3年，然后呢，让团员各自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其实当时是他们的整个这个团体呢最风光的时候，突然发了这个消息，就让粉丝很震惊啊。 对，还有媒体说，是因为团体之间就各自成员对音乐有态度的不同，导致苏打绿发展遭遇到瓶颈了。这也是说这个团体成立13年以来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苏打绿已经是休团一年了。主唱清风，吴清风，他曾经去很多地方，包括像冰岛啊，像美国啊去旅行。未来也不排除推出单曲。 还有吉他手加凯也在结束冰岛旅程之后呢，就到美国进修吉他了。还有其他成员，有人忙着要什么生二胎啊，还有人在德国准备继续音乐工作。 总之就是各忙各的，是吧？但是最近有传言说，就是苏打绿要解散呢，这下就是把很多粉丝吓坏了。 这乐团经纪人就说，看到这个解散的传言之后，辟谣说，谢谢大家关心啊，苏打绿真的没有要解散的意思。 对， 我们辟谣是认真的。 不知道为什么，说完了这件事情，我更觉得说像五月天这样子的乐队很不容易，或者说像羽泉这样的组合呢，又真是难上加难。 是的，组成一个组合真的很不容易。 对，再遇见苏打绿。 这一年的情节像大雨层层打击过的屋檐，爱凌乱的房间像吉他用力刷错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难道这叫永远？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哭。当初的我的疯狂，你的背叛像个笑脸，忽然之间你经历了我经历的所有谎言，当初的我的退让，你的亏欠都不起眼，而你的离开我之后还停在 觉得他们可能是起点太高了，之前小情歌那些就是包括像 无与伦比的美丽 啊，对飞鱼之类的歌可能大家都太喜欢了，然后后来呢可能苏打绿也会有他们自己创作的瓶颈，这是肯定确实出现过的一个情况啊。 是， 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没有改变的，你说吴青峰这个嗓子，那个海鑫还不带这样了，借那个什么这些特别厉害的歌手来打击我的啊！我每次放一个什么歌手的歌，你看看人家，你不要老跟我比嘛，是不是？我又不是歌手。他说老白，你看看人家吴青峰这小嗓子，不像你啊，一出来就要感觉要去移山似的。你说这个愚公移山了，这都 只能说就是风格太不相同。 对，你不说你不能这么聊，你知道吗？为什么人嗓子好？你看人家名字起的吴青峰。 嗯， 有没有 像一阵清风一样吹过？ 我除非我把名字先改一改，我叫白珠峰，比他清风还要高得多。 感觉你这名字略显扎实， 有点冷，听上去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说点这个开心的事儿，因为我们要送那个马向阳下乡记啊，民族喜歌剧的门票嘛。大家其实还是有机会获得，只要发马向阳三个字加手机号。然后呢，这个是改编自吴秀波主演的同名的热播电视剧，讲的是农科院的研究员马向阳下乡带领乡亲们一路走上致富路的故事。 对，全剧有六唱戏，40多个唱段，由创作过《当兵的人》还有《一二三四歌》等歌曲的著名军旅作曲家臧云飞老师作曲，还有著名演员丁小军、王传亮等领衔主演。 是，其实上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做客的时候聊这个歌剧嘛，说竟然花了30天创作完成，非常非常的厉害。 是， 而且当中也有一些很精彩的这个段落哈，这样吧，我们还是来一个原音重现，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歌剧的作曲臧云飞老师和女一号丁小军老师来讲讲这个幕后的故事，他们到底是怎么去完成这个几乎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 原音重现， 二叔。 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即将于3月8号到9号在保利剧院上演。这部歌剧呢是根据吴秀波主演的同名电视剧改编，由著名音乐制作人、军旅作曲家臧云飞作曲，著名京剧演员丁小军领衔主演。 非常荣幸，这是我参与的第一个歌剧，也是臧老师作曲的。这个《马向阳下乡记》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就是精准扶贫。但是这个歌剧呢，它是一个喜歌剧，所以现场非常的有趣。看完之后呢，不仅是看到了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状态，而且它是在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这么一个过程里。 这样一部难得的民族喜歌剧到底是怎样练成的呢？歌剧作曲臧云飞透露说，全剧六唱戏，40多个唱段，居然只用了一个月就创作完成了。 是在青岛拿到这个剧本，青岛歌舞剧院，其实当时离演出是1个月03天，他们好多人说你胆子也太大了，1个月03天你就敢写一部歌剧。我说哎呀没有退路，他们说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一咬牙行，我就宾馆里头买了一架电子琴，这个手弹着电子琴这面写。写完了以后呢，最大的问题出现了，女一号嗓子不行了，退出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离正式演出歌剧节还有20天，我说那怎么办， 着急。 然后我是打了好几个，这个演员行不行，不行。说20天那谁敢接一部歌剧，那个行不行，不行。人家说你1个月03天敢写一部剧，我们20多天哪敢演一部剧啊。最后我想起丁小军来了，我说能不能完成，他说哎呦我行吗，我说什么叫行吗，行吗，直接上。但是这样一说直接上，把所有的剧组全都惊呆了。啊，小军，京剧演员，这是歌剧不是京剧啊。我说没问题，我说有，他说的嘛，有天下乡亲垫底，什么样的酒，怎么说来着， 我全能对付、 哎、对不对。 再配上之前煎饼卷 下乡记，我们写的这个女一号是个特别泼辣离婚的一个村主任， 哦， 是这么一个，一张嘴就是2个辣椒，就全是这样的大葱，所以她在里面 有反差的一个表演， 演的以后最后那个演出以后那个反响极强烈。 在马向阳下乡记之前，臧云飞和丁小军有过多次成功合作，他们合作的歌曲《中国新时代》是目前流行最广的一首歌唱新时代的歌曲，而他们合作的歌曲《天下乡亲》更从荣获中宣部5个1工程奖， 而且臧老师对丁小军的演唱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当时我写的时候吧，就想怎么样让这个，因为小军是个京剧演员嘛， 是 怎么能一张嘴就叫好，用了一点河北梆子的这个感觉。但是他一张嘴，他一张嘴下面就鼓了掌。我说你要每次没有5次掌声，就算没有唱成功，而且观众如果没有落泪，也是没有唱成功，他全完成。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注意收听我们王牌新发现的内容，因为呢我们的预热题白给100块，今天的现金已经到了 1100块。 对，我们今天去哪里发现什么呢？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哥。说起现在的北京文化街区，可谓是各式各样，零零总总，但总没有一个能让人明确的记住，或者成为一个突出的代表。可能是源于文化多元性的无从标记，又或许是精英代表现在已经并非寡头，这不得不说其实是一种遗憾。但是呢，这种命题若是放在清代，却是道送分的唯一答案题。而且历经沧桑，这条文化街现在仍旧知名，它位于北京的和平门外，而且有一个精致的名字，叫做琉璃厂。清初顺治年间，在京城实行满汉三城居住，而琉璃厂呢恰恰是在外城的西部，当时的汉族官员多数都住在附近，后来全国各地的会馆也都建在此地，官员赶考的举子常聚集于此逛书市，使明朝时红火的前门灯市口和西城的城隍庙书市都逐渐转移到琉璃厂，各地的书商也纷纷在这里设摊建市，出售大量丛书。繁华的市井，便利的条件，形成了京都雅游之所，使琉璃厂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形成了人文荟萃的文化基石，与文化相关的笔墨纸砚、古文书画等等也随之发展起来。岁月穿梭，白驹过隙，现在的琉璃厂依旧用它古老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红砖灰瓦、雕梁画栋、中式传统建筑的小店林立，仿佛几百年从未改变，只是过去的文人墨者变成了现今的寻梦客。那些文玩古店、文房四宝，在多家百年老字号的加持下，仍旧魅力独特。北京城的真正样子也本该如此，不是吗？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琉璃厂大街位于北京的和平门外，是北京一条著名的文化街，它起源于清代吗？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我们把问题再重复一遍，然后大家来回答一下预热题的答案啊。 嗯，请问琉璃厂大街位于北京和平门外，是北京一条著名的文化街，它起源于清代吗？ 嗯，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手机号发过来，1100元的现金红包在等待着大家。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我们会选择更多朋友来加入游戏。

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凡人歌来自李宗盛。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所以我想刚才说什么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怎么接他呢？ 就是在凡人歌这首歌曲当中，我们期待白给一百块和大家一起划了划了。 对。嗨，我想说这个，对对对，钱其实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啊。但是呢，此时此刻我们表达的是，如果我们在送出这个现金红包的时候，同时还带了很多的知识点而来的时候，它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嗯， 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福利之白给一百块。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最先选择的一位听友，他的名字叫果果。对吧？2017年11月2号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对， 然后呢？ 没有接电话， 没接电话。然后呢？我们就打给今天我们备选的朋友，不知道电话接通了吗？啊，第二位朋友也没有接通吗？ 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行驶在路上，或者说正停车在地库当中。 我跟你说，有一个情况是，大家发了以后或者是或不是，发完以后说，哎，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儿。 对对对，刚才有个朋友就发了信说，反正也不会是我打球去了。 那个朋友好像之前参加过吧，我感觉。啊，现在我们来看看，现在我们导播正在沟通当中，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位出现在节目当中的朋友是哪一位啊？哎呦，两个人聊上了。 怎么了？还喜笑颜开的。 对，好，来让他自己说什么情况。Hello， 哎 ，Hello， 你好。 嘿、hey ， 蜘蛛侠 是蜘蛛侠吗？ 对对对 ，Spiderman，Spiderman 啊。还有你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些兄弟伙伴没有来啊？什么钢铁侠、蝙蝠侠什么的。我现在来，我参加我们 看电影， 对，已经出现超级英雄，你在看电影啊？ 哦，没有 哦，别吓我， 一直在听广播，刚下车 啊，没事，有点尬聊了啊。好，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你有没有信心啊？既然你是以这个超级英雄的身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希望你能够有所收获，好不好？ 哎，好， 加油啊。然后、 哎、 希望今天的五道题你全部都能答对，因为这样的话呢会有我们的1100元的现金红包。 是， 嗯， 因为我看他关注时间是在2018年2月份，所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游戏规则呢，正问正答的方式。 了解吧？ 啊，明白， 加油！好了，来听第一题，开始。明天就是三八妇女节了。对于这个节日呢，有人叫这个女生节，有人叫女人节。其实妇女是对成年女子的统称。请问，在我国的司法解释中，妇女是对14岁以上的女性的统称吗？是吗？ 不是。 听上去有点残酷，但是还真的是14岁以上就可以过这个节了。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误以为是16岁或者18岁之类的，是吗？ 你看蜘蛛侠都不了解，蜘蛛侠说可以，不可以这样吧？ 我去拯救世界吧。 对对对，好吧，谢谢蜘蛛侠来拯救我们啊，或者说谢谢蜘蛛侠把这个机会让给下面一位朋友。 我们要考虑一下， 对对对，其他观众朋友。 那你继续去完成任务吧，谢谢你，再见。 好， 拜拜。 好，再见。 哎呀，蜘蛛侠的挑战失败了，接下来是什么侠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果侠。 对，赶紧请我们的导播帮我们打通下面一个电话。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娱乐最王牌，王牌福利之白给一百块，继续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6点档呈现了。刚才第一位挑战的是一位这个超级英雄系列啊 ，Spiderman 啊，蜘蛛侠 失败了。 对，失败了。 就是看来蜘蛛侠只是擅长救大家， 不知道他现在 擅长答题 会不会请下次来再请个什么救兵啊， 钢铁侠之类的、 绿巨人什么的。接下来这一位呢，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柔弱了，因为听名字是个很可爱的朋友，叫雪雪琪琪， 嗯， 听上去像这个雪糕似的。来， 蜜雪薇琪可以成为一个组合。 好，我们导播现在这种电话接通当中，其实我跟你说，你们真的想不到，你们哪一次发来你们的答案和手机号之后就会被接通。 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多选一些备选的听友嘛。 啊，对。 有可能比如说，哎，两位有人没接电话或答错了，马上会现场从刚才一片微信当中一眼望去，哎，选中一位朋友。 对，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就是现在掌握了一定的套路，就说好了，今天不要选我了，我当备选，就被我们轻易的发现。 哎。好了，接入电话，他是雪雪琪琪。哈喽。 喂，你好。 嗨，雪雪琪琪，你好。 你好，你好。 开不开心？开不开心？ 开心，开心。我第一次发，我刚才想。 你别哭，你别哭，你哭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啊。 激动。 好了，别激动了，因为这确实是真的，我们已经把电话打给你了。你现在在哪儿听节目？ 啊，我现在在回家路上。 回家路上， 啊、 所以你是抱着试试看的心吗？嗯， 对啊，就一直听了很久，但一直都没有发过。 你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刚才有一位叫果果的朋友，他现在对现在还发微信，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哭，你错过了一个亿，我跟你说。还有就是刚才的蜘蛛侠，他把机会让给你，因为他第一题就答错了。 嗯， 我希望你能够成功，正问正答。 我觉得我可能第一题也会答错。 你也觉得第一题会答错？这么没有信心吗？啊 啊，好吧。 哎，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啊。有句话，这个说了，兵法讲哀兵必胜啊。说不定这个心态也会帮到你来。雪雪琪琪，请你做好准备，不要紧张，放轻松。开始第一题，请听题。 好， 在武术界有一个著名的精武门，也叫精武体育会。请问精武门的创始人是武林高手陈真吗？ 是吗？ 是吧？ 嗯 嗯，还被你说中了，还 真的不知道。 哎，不是，你没有你不知道以前有个大侠叫霍元甲吗？你不知道吗？ 霍、 啊、 那个 知道吗？霍元甲知道吗？ 知道，但不知道他跟这个有关系。 对，霍元甲创建了精武门嘛，陈真是霍元甲的徒弟嘛，对不对？ 哦，长知识了， 长知识了是吧？ 敲黑板了 啊！那我得，这你得问他一点别的。 是， 哎，小猪佩奇的这个弟弟叫什么？啊，叫乔治。 完了，这我也不知道。 还有这什么年代的题你都不会啊？好吧，就当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好不好？先说你，虽然答错了，先说自己开心是不是？那就好。 对，开心、 这是最重要的。在38女生节来临之际，我们希望给每位听友都带来很好的即视感。 反正也先祝你节日快乐了，好吗？提前祝你节日快乐。 谢谢，谢谢。 好，谢谢你的参与，谢 谢 你， 谢 谢。希望继续开心下去，有一个小红包，9块钱的小红包，别忘了待会儿发到我们的白鸡 FM 这二维码的截图，好吗？ 好，谢谢，谢谢。 好嘞，谢谢你，拜拜。 谢谢。 按照我们最新的规则，两位都是第一题答错，我们还要再选一位。 是啊， 所以注意啊，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刚才发过正确答案或者手机号的话，说不定你的手机就要响起来了，我们要先选一位。 Alright， 今天第三位的听友已经在线上了，看选到的是谁？一眼望去的是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老白你好，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 我姓宋，宋朝的宋。 哦，小宋朋友你好啊！哎呀，这个微信的头像显得很逍遥自在啊，但是看你今天答题的时候能不能如此的轻快，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加油！1100元的现金红包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第一题，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做 Venus， 请问孙燕姿是翻唱过这首歌曲吗？ 谁？ 孙燕姿翻唱过这首 Venus 吗？ 啊、是的， 听过是不是？ 懵的 啊， 这题都懵。 嗨，这也能蒙对，关键是、哎、孙燕姿确实翻唱过这首歌 Venus 啊。 嗯，来，请听题，第二题，请问唐朝武则天是唐玄宗的奶奶吗？ 是吗？ 啊、不是，不是。 嗯，什么情况？ 啊、对呀、啊，今天怎么有点？就这两天陆续感觉到大家都是答题不太顺利。 对， 为什么？ 啊，历史不太熟悉。 哎，我们普及普及吧，还真是啊。李隆基啊，唐玄宗啊，人叫唐明皇啊，确实他奶奶确实是武则天。然后呢，啊、武则天的这个儿子是谁呢？啊，谁呢？是不是还有叫李显呢？对不对？ 对， 武则天的这个丈夫是谁呢？哎， 我不清楚。 你说历史得好好的补补了啊，好吧啊。 对对对， 好。 但是 这样，哎，我所以我想问问你，你是什么职业的？ 哦，我是做外贸的。 嗯、哦，好，好吧，下次我们可以敲敲黑板，把这些知识点呢再普及普及，这也是这个游戏的真正的目的所在。 对。 哎呦，这个第二题答错了，所以很遗憾。也只能是有小的红包送给你了，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参与，好吗？ 嗯，好嘞，好嘞，谢谢谢谢。我每天两个手机号发， 哈哈，哎呀， 终于中了、 啊，两个手机号发， 你是这样一个有套路的你。 你下次又准备第三个手机号了，是不是？哎，明天是这个三八女人节啊，三八妇女节，你可以借这个机会给你这个最亲的一位女性啊，或者是给你身边的人送一个祝福，好不好？ 我还是要送给我的妈妈，我祝我的妈妈那个身体健康，然后。那个 永远 幸福，嗯、永远18岁， 孝顺。好的，最后可以帮我们揭晓一下预热题的答案吧，好不好？到底是或不是呢？是在清代吗？这条街最早？ 哦，因为我今天听的比较晚，我上来的时候已经说完了，所以我一个手机发的是，一个手机发的不是。 哎呦，这都行啊！ 我就这样被蒙蔽了。 对，我也因为他两个手机号，我们也不知道啊。 是啊。 好了，你可以洗洗睡了，再见，拜拜。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呐、 哎、开玩笑啊，这么积极踊跃热情参与节目，再次表示感谢了。 对，还有的很多朋友就是给我们发来信息，先发一遍不是，再发一遍是。 我们以第一次发送的答案为准啊、哦、 熟悉那条感情线，和世界像什么人相恋，虽然谈着恋爱，虽然也会失恋，怎么花了时间没有一个永远。走在混乱的街头，找不到爱情真正入口，又是下错了车，又是上错了楼，直到那一刻直到他出现。 She's the one， 那是种神秘直觉。 She's the one， 她是我的等待。那一天擦肩而过，当眼神交汇，她也舍不得离开。 She's the one， 有一种触电感觉。 She's the one， 她就是今生的爱。感情线和世界上什么人相恋，虽然谈着恋爱，虽然也会失恋，怎么花了时间没有一个永远。坐在 疼梦，找不到爱情站在门口，有时想错了城，有时想错了楼，直到那一刻直到他出现。 She's the one， 那是种神秘直觉。 She's the one， 她是我的担当。 被你们逗乐了，本来我觉得本来今天的心情状态是比较down的，但是真的我觉得大家特别棒，会有一些段子手，然后鼓励发来微信说这首歌叫西三环吗，因为他一直在唱西三环，人这首歌叫感情线，他其实叫 She is this one， 他是唯一，唱的时候呢 She is the one。有人感谢放这首歌，可能确实是也有一些印记在，因为是天炫男孩很早很早以前的一个组合了。 对，很多朋友都会说听这首歌曲一下带入到这个很多很多年之前。 真的， 我想说听这首歌的人现在都已经多大了呢？ 别提这件事情了好吗？ 好伤感哦。 对，天炫男孩当时是好像是 David 陶喆他的这个 力挺 哎，对，力挺的这么一个组合，里面还有一个是据说是洪金宝的儿子吧，好像是。好像是啊，有一位啊， 依稀记得那个时候玩游戏的时候经常会听这首歌。 嗯，还有我们的故事一些好歌啊。终于到了我们的音乐题的时间了，也是算是一个小的作业题，答对呢就会有小的红包，9块钱的小红包送上，选两位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前奏有点短，我们这样吧，我们听15秒加15秒放两遍好不好？ 这歌太简单了。 对，很简单，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只要在相应的时间啊，两遍前奏的时间当中正确回答这首歌的歌名的朋友都会有机会获奖。 嗯哼，首先要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先来听歌，准备好手机了吗？ 准备好吗？三二一 ready go。到这儿可能听出来了， 看。 好，再来一遍。 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应该不算难吧？ 你看吧，这首歌曲前奏一放第一遍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都呼之欲出了。 太熟的一首歌了。正确答案我们到时候选两位获奖啊，然后我们正确答案也在下一节公布，因为这应该是我们的音乐素描的歌今天。 我要给你星期三感性里面诉说着创造。

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好了，前面呢，我们热热闹闹的送了钱啊，虽然今天依然没有把现金红包发出去，但是。继续累积到明天1200块了，而且我们刚才抛了一个小作业题之后，很多朋友来参与了我们的这个游戏，猜一下这首歌的歌名儿，这就是我们今天走心的6点半要放送的歌曲了。 是《爱之初体验》，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正确答案，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似乎好像没有听清楚这首歌，说什么是张震岳的《再见》吗？ 哦，还有人说啊，各种各样的答案都有吧，嗯。 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化身偷故事的人，有关于张震岳的这首《爱之初体验》，和大家偷来别人的两个故事。 嗯， 第一个故事来自凤梨罐头30天，他说， 去年失恋，跟哥们儿一起在 KTV 唱的这首歌，还要了2瓶啤酒加50块钱的烤串。哥们儿对我说，哎，天涯何处无芳草啊，结果第二天他也被甩了。于是我们喝了一周的酒，吃了一个星期的大排档，常常等到老板收摊的时候才拖着半瓶酒回宿舍。最后老板看不下去，跟我们讲了他年轻时候的情史。难以想象吧，三个男人在大排档抱头痛哭的样子。 飞儿阳他说，高中的时候呢，喜欢隔壁班的一个女生，有一天经过楼梯口看见她了，于是便鼓起勇气把情书塞给他，撒腿就跑，心情特别忐忑，我想知道他到底什么样的反应呢。直到晚上一摸兜，兜里的5块钱不在了。 第一个故事听上去有那么一点难过， 对， 但是第二个故事听上去却有一些搞笑。 对， 这其实恰恰是这首歌里面表现出来的两种气质。 嗯哼， 我觉得这首歌男生会更喜欢一些。 嗯， 就是那种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好多痛和苦憋在心里，又要假装潇洒的样子。 永远18岁。 今天音乐素描。我们要来描画的这些故事来自于这首张震岳的老歌 《爱之初体验》。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清晨10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像上次一样等半年。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甜蜜悠悠，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得就是那个时候十八九岁的时候听这首歌会跟着一起从头嗨唱到尾。 对。 然后呢现在听完以后呢只想在后面慢慢的补充一句。 什么呢 就是酒后不要驾车另外吸烟有害身体健康哈。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 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接下来我们来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怎么你想跟着喊一嗓子 对就刚刚呼之欲出的主播然后听片花出来说私房歌 把力气用到来给我们推荐今天你要推荐的歌好了 好的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首张信哲的老歌而且很适合送给三月天里的一首歌就是今天我们会发现就春天没有春天的样子显得有点凉意习习 嗯， 是吧所以呢既然没有温度呢我们就和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一些有温度的歌曲说一些有温度的话 对 所以这首怎么了 这歌凉飕飕的 是好像是有点悲情的样子但是它的旋律和节奏听起来是很耐人寻味的 是啊 来自张信哲的找钥匙 对反正开篇的第一句就有点悔之晚矣的那种凉凉的感觉 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想说两句祝福的话来支撑别管了有情绪自己吞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回忆忽然变得很不安分你的相片始终锁在抽屉里多久了没有看没有人我一时间回不了神以为谁都偷不走我拥有的女人我能给你一切毫无疑问怎么我不知道你会对戒指认真我人在台北心在伦敦我很想找 我认 小钥匙，其实每个人心上都有一扇门啊，或者说都有一个把锁，然后呢真的是只有一把钥匙可以打得开、嗯、 对，虽然说这首歌曲的这个歌词写得有点悲情，但是呢虽然这首老歌可以让很多朋友跟着在车厢当中合唱一下，我觉得 旋律是可以跟唱的， 对， 歌词是比较痛苦的， 是也算是说一个人的车厢也可以热闹一下， 哎， 对 对，你说的是我们听歌的状态， 是， 但是如果你仔细听这首找钥匙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唱得很悲啊，就是哎，他其实和 Karen 莫文蔚的一首电台情歌有嫁接，你看这首歌讲的是哎，我要找到一把钥匙打开你的心门，但是 Karen 莫文蔚在电台情歌里面的歌词是怎么唱的， 就是 我们一直都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的心里瞧一瞧、嗯、 是 因为其实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在相爱当中的人去看不到对方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嗯， 对，所以最好的状态应该是品冠的另外一首歌、 嗯、 叫门没锁对，就不要锁那个门嘛，对不 对, 对， 要不然还 密码锁多好， 找什么钥匙，你说这个，但我不知道我这话说的对不对，也是之前看到的一句，我觉得它有那么一点点的道理，但是你也可以反驳我、 嗯、 或者说大家听了以后也觉得可以说这是胡扯，因为他是这么说的，说男人和女人在恋爱里面或者恋爱之后的一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嗯， 哎，其实刚才那首歌可以听得出来，你看都分手三年了你还惦记着人结没结婚呢，但是女生可能一旦碰到了新的人之后，新的爱人之后呢，就会把之前呢就是相对来说会忘得比较干净一下，相对啊，所以说我们常说男人呢是这个多情却长情的， 嗯， 但女人呢是专情而绝情的，有没有道理？ 有一定的道理吧，既然还要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不同的症状来去诊断， 对，好吧，我们说了半天爱情的大道理其实谁也不懂啊、 嗯、 但是我们常说爱情和面包，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是面包，你得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你得先有自己的梦想，然后呢你再追寻自己的爱情，所以你看对于他们来说或者对于周三来说，想要有一个爱人就不是那么难，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心里责他。 又过了十年，他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他喘不过气。 现在该如何是好，这世界变化太快了，我没有存款也没有洋房，生活我过得紧张。心爱的姑娘你不要拒绝我，每天都会把歌给你唱。亲爱的姑娘你一定等着我，我骑车带你穿越时间。亲爱的姑娘你快来我身旁，我的肩膀就是你的依靠。亲爱的姑娘是我没有车房，我会把我的一切都给你。 这其实是当时中国好歌曲的时候很有特点的选手啊，周三、嗯、然后和泰雅他们合作一个歌手的情书， 是、 嗯、 这首歌曲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安全感 那至少是一个努力向上的追寻的一个态度啊， 是， 好吧，听完了这首歌我们继续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对，就会找到一些很久没有听过的歌，就是真是太久了，就把这首歌好像都锁在抽屉里了。 嗯， 你想到吴克群，你会想到他哪一首？ 大舌头， 大舌头，调皮的那种。 嗯、对，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这个男佣有没有哈？ 有。 哎，还有这个将军令，或者是这个浪漫一点的话，为你写诗。 嗯，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被誉为是在这个分手之后的自责的这样一个情书、 嗯、 啊，就是很多男生可能就是自己在恋爱当中呢可能不在乎啊，犯错误啊， 嗯， 最后呢有的人不知道反省，也有人知道说啊我有罪，对所以我看到最有趣的评论是，每个女生其实在自己爱着的一个人离开之后都希望他过来低头认错、嗯、 是，就会给对方一定的时间，然后给自己彼此的这段感情有一份转机的可能性、 嗯、所以这首歌算是吴克群唱的很诚恳的一首歌吧、嗯、这首歌叫我有罪，来自吴克群，主播私房歌，我的推荐。 知道我有罪，讲的罪，我太自以为。我知道我有错，讲的错，贪心有眼就说话，大声是我，就是我，错却不好说，年华热潮是我，又是我，最让你承受，就罚我唱情歌，说话别大声，我错我承认，就罚我唱情歌，越唱越大声，我爱我承认，唱到我声嘶力竭，讲的罪只出一张嘴，我知道我有错，讲的错，坏朋友太多，让你伤心是我，就是我，错却不好说，鼻子无赖是我，又是我，最让你承受，就罚我唱情歌，说话别大声，错我承认，就罚我唱情歌，越唱越大声，我爱我承认，伤到我声嘶力竭，那又如何，你值得更好的男人，让我这罪人喊不出声，你背一转身，我看待你伤痕，才知道我错，我有多么残忍，就罚我唱情歌，说话别大声，我错我承认，就罚我唱情歌，越唱越大声， 是吴克群的这个认错的一首歌哈，我有罪。接下来呢，还有艾珂一首主播私房歌推荐给大家。 对，最后一首歌曲呢，可能会把我们的整个节奏稍微拉起来一点点。 对，嗯， 这首歌曲呢，如果有看过《天赋异禀》的朋友，都很熟悉，好像是出现在第六集还是第七集，那个绿色头发的小姐姐出现的时候。 啊， 如果你看过《天赋异禀》的话，可能会知道她是谁 啊， 就北极星。嗯，这首歌呢是来自 The XX I Dear You、 嗯、 然后呢是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他们也在北京开过一次演唱会、但是很可惜我没有去看。 对，虽然有可能没有看过的朋友会不知道你前面这一段在说什么，但是我觉得音乐可能会更重要一些。 音乐是世界最相通的语言。 对，毕竟我们刚刚听了太多这种伤心的矫情的情歌了，所以 来一首电音风格的， 对，换个感觉。 I'm in love with itIntoxicated, I'm in rapture. From the inside, I can feel that you want to wake up high on it. Feeling suspended, I'm in nightmare. Way up in the sky, I can see that you want to.